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1集。2013年底，北方大范围降雪，阿英赶在新年到来之前搬到东北，岁末总是容易让人疲累，幸好鬼不会，这应算是来得比较晚的一场初雪。这一年炸鸡店大热，阿姨拿着药叉的手机坐在沙发上，抱着个靠枕看一部大热的韩剧第一集。 给你买了手机你不用，非要霸占我的那个小灵通都多少年了，非逼我给你扔了是不是？扔了你又定跟我生气，横竖怎么都不对，现在都用智能手机，你这连个视频都不能看，我跟没跟你说过？ 千百年不变的是他依旧碎絮，按了锁屏键，毫不留情地对着聒噪的人一扔，药叉赶紧接住，差点下意识地变成鬼身，无奈叹气走近坐下，看他素着一张脸，不知道多少年没擦过脂粉。两只鬼手相握，房间里地热给得很足，他很放心。 阿音，不要再干涉他，让他好好活着，而你早点走出来也好好活着。 不必你讲，他线下同女朋友好生幸福美满，我才不自讨无趣。 那就好。 房间里很静，他把电视打开，随便放着热闹的节目。 讲话不要再那样用词。 你安心，我什么时候累了就回北平。阿耀，我没那么无坚不摧，我现在真的怕了。药叉深知他说的是什么，北京的住处书房里是他几十年来誊抄的忏悔文，别人家的杂物间都是陈年不动的玩意儿，只他全是墨宝。一个曾经横行天地的阴魔罗鬼，最厌的不过是当年清觉宗重列神位，求了竹寒致死，可阴寒听竹，他现在也开始信因果。 有事去敲对门，会帮你。 直到走到门口，阿音仍旧坐在沙发上，好似出神。电视机的吵闹声与他无关，药叉甚至要怀疑鬼是不是也会得抑郁症。他不说再见，最后一句说： 阿音，是北京，不是北平。 关门声很轻，机不可闻。阿音全凭感觉，确定人走后，立刻把电视关了，满是寂静。静得像荒无人烟的郊外，静得也像阿音的心。他把自己囚在了民国那年，人在无意识地向前走，可实际满腔抗拒，原地踌躇。当年回到北平，药叉和账月只见多出来的东西，不见其人。第二天起床后就又闻得到那股檀香，打开他房门，香刚点不久，却还是不见人影。药叉忽然意识到什么，想到他曾经最爱躺在铺满风化尸体的棺椁里，缓缓走近，开了那方正的骨灰盒盖子，果不其然见到一团黑灰的烟，是阿音。两人不问骨灰是谁的这种愚蠢问题，也不敢问他现下情绪如何，最怕的是他想不开去抹了阴寿。你同他说话他不理，一句都不理，直到说的你失去耐心，他仍旧活着，又像是死了。化成烟的形态不必耗费太多精力，后来药叉每日帮他上香，韩听竹的骨灰里他一躺又是小半个世纪。崔珏在判官殿喝着阿音送的好茶，穿的也是他在秦记订的马褂，翻过韩听竹那页命簿，总觉得有些反常。这次阿音没再来求了，不止没来，还迟迟不来，好像再也不会来。凡人几乎百年轮一世，忘记是八几年，崔珏寻了个无事日子，到了地上。药叉算得上长情，一间饭店开几十年，虽然越开越土。站在满是檀香气的房间里，一片久无人住的冷清。这次是他主动来，对着骨灰盒问道： 他要出生了。就在北京，不去见见？ 盖子细微抖动作响，几十年未说一句话，这是第一句。 可 以吗？阿音姑娘何时会这般小心色色的言语？哦，应该算是有过的，还是民国31年那次，韩听竹身死，阿音其人实在是坏而反骨。回首前两世，药叉和仗月没少拦过，崔珏疼他如女儿，亦也劝过，都是徒费口舌，毫无用处。可从1982年那个人转世出生，他追着跑了几个城市，知道他一切动向，却没再接近过。仔细算来，应是一句话都没说上。即便他现下同另一个女人牵手恋爱，做尽一切当初同他才会做的亲密事，他仍旧淡淡而笑，还会故作轻松道：“真是凶，都被我看光了。”究其缘由，不过崔珏的那句：“ 他这1000多年的好命，都在盛唐被你毁了。” 初见时那个朝向古刹的神光，心中有明灯的玄衣小师父，清觉宗是他宗源起篇，小僧慧命无限，本当得大成，唯他一句句欢喜卷入俗世红尘，死相凄惨，此后生生世世都要苦多乐少。除此还要庆幸没堕入畜生道。崔珏是好的，后来还劝过他，反正他命格已经写满悲凉，倒不如顺了自个儿的意。阿音又笑，想起亲见过的啼哭婴儿，他痴心妄想求让他这一生如同出生这般平安清静，真是贪婪且自知。02年国内闹非典那阵子，阿音回到阴司躲个宁静，每天拉着崔珏喝酒。崔珏平日里公务多得理不过来，想喝也是小酌，他带着几个地上有文化的鬼来给他写生死簿，还是没喝过孟婆汤的那种。老爷子笑得胡子都要飞起来了，问什么都说，他就装醉，听他真醉着讲了那1000多年竹函的转世，比明清话本子还要曲折离奇的多，让人不禁感叹这竟真的发生过，每一程都有实实在在凄苦的命数。先说唐之后那事，可算是父母双全，兄友弟恭，家中做茶庄生意，17岁娶妻，祥和不过20载，外出同人谈生意，为早些回家赶夜路遇了劫匪，好不容易留下命，却断了一条腿，做了一辈子的废人。临死前的那几年，妻子同小叔子私通，还怀了身孕，家产也被败光，过得很是憋闷，到死眼睛都闭不上。阿音尚且笑得出来，添满一杯白酒，入口火辣辣的热。 怎么归俗了还那么弱？还是得我保护他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